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费新龙给孔大力戴上手铐，然后从缉毒队员手里取出止血带，亲自把孔大力受伤的腿包扎好。费新龙冲着他说：“走吧，上车。” 等等， 张贵刚坐在了孔大力的身边，直接开始审问：“ 你叫孔大力？”“ 我叫孔大力，你问吧，知道的，我都告诉你。” 孔大力盯着张贵刚：“ 我瞧你，真爷们儿，死都不怕，来救我。你贩毒都挖空心思，藏在货车的钢板夹层。毒品的来源在哪里？谁是你的老板？下家又是谁？”“ 我都听缅甸多吉的，由他出货，我接货运货，下家是一位叫蔡文斌的大佬付钱。”“ 多吉？是缅甸佤邦的人？”“ 是，他有好多马仔在打落小镇。”“ 蔡文斌？” 张贵刚反问。“ 是什么人？”“ 没见过，他总是派一个女的给我付钱结账，钱付的也很多。”“ 女的叫什么？多大？长得什么样？” 孔大力眨着三角眼：“ 女的个不高，叫刘璇， 长得还挺好看，短发，大眼睛。” 张贵刚单刀直入：“ 蔡文斌是不是台湾商人，在云南、四川和陕西做白粉生意？”“ 这你也知道了？” 孔大力下意识地问，两眼惊恐。在这一瞬间，张贵刚立即意识到这个台湾商人的重要，追问：“ 情况我们都掌握了，你说吧，给你一个立功的表现，台湾商人就是蔡文斌吗？他都在干什么？往哪里运货？” 到了这个份上，孔大力想隐瞒也瞒不过。张贵刚这么一说，把他的那点秘密都抖出来了。于是他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我全交代，我在做两批货的生意，都是由蔡文斌调拨。蔡文斌是台湾海龙贸易公司董事长，他在台湾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在大陆做的是制造冰毒，主要加工地在广东汕头和福建厦门，我给他们送过原料。第二件我也说了，通过缅甸口岸倒运海洛因，该说的我都说了。哎呀 孔大力的腿疼起来，他带着痛苦状。张贵刚朝身边的费新龙挥了挥手：“ 带走吧。” 孔大力被警车押运走，张贵刚坐在地上站起来，腿还酸痛，便拍了拍，长叹一口气：“ 哎，看来啊，缅甸佤邦和军哥帮进入中国的毒贩子还很深呢，光通过马仔偷运的毒品就流通到各个渠道，还有台湾蔡文斌在汕头一带制造冰毒，他从哪儿弄来的配方啊？ 张贵刚说着，身体晃动着，差点摔倒。费新龙赶紧上前扶住：“ 你没事吧？”“哎呀，刚才你不要命了，竟然舍身救一个毒贩子。” 张贵刚没吭声。费新龙往下看，只见张贵刚的右腿被石块划破了皮，流出了血。“ 没事，破了点皮嘛。赶快扶我上车，我们尽快把孔大力提供的信息发给指挥中心。蔡文斌这个台湾商人可不简单啊，必须尽快抓住他。” 费新龙开着奔驰越野车正要返回指挥中心，突然接到总部王建义的指令：“ 动摇动摇，请迅速赶到梁山地界211区域马家铺接应卢伟平，他在追击吸毒贩毒逃犯。” 张贵刚对费新龙果断地说：“ 掉头，梁山地界211区域马家铺。”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在梁山一带的大山里，连绵不断的是山是水，还有带刺的酸枣和山竹，加上雨水不断，形成了路南行山南上的梁山特色。这些年也不知为什么，海洛因、可卡因悄悄在梁山的村民中流行。开始一些有钱的人把海洛因带回村里，用来招待熟悉的客人或有尊严的人，就像递香烟一样，很客气地递上，来两口。最先是中年男人之间品尝，吸上两口，话也多了，人也越来越多了。不到3年，发展到村与村，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也都吸两口，渐渐地上了瘾。这还不算完，村民不仅不懂卫生知识，而且连起码的防御能力都不懂，开始用针管注射，一人多用，多人交叉，从吸毒注射发展到了艾滋病毒入侵，从两人逐渐感染，传播百人、千人，甚至万人以上。目前，梁山地区的吸贩毒现象，在执法机关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是，艾滋病有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感染者和吸毒人员家庭的妇女和儿童的处境日益恶化，由于大量人口死亡、伤残、入狱或盲目外流，导致许多家庭崩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孤儿和缺乏生活来源的儿童。此外，由于当地人习惯早婚早育，每个家庭普遍生育2到4个孩子，因营养而死亡的现象不断发生，儿童过早承担繁重体力劳动，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孤儿失学、辍学现象比较普遍，大多数孤儿生病得不到医治，有部分孤儿居住在濒临倒塌的房屋中，进入城市流浪的儿童越来越多，所以受毒品和艾滋病伤害的儿童比其他地区要多。大凉山一带的孩子严重缺乏营养，普遍黑瘦，缉毒和戒毒成了大凉山地区的重要问题。研究大凉山的专家多次撰文指出，毒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折磨着大凉山。大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赵觉县、美姑县、布托县、岳西县都是吸毒贩毒的重灾区。4个县的彝族人口都占全县总人口的94%以上。由于区位特点和普遍贫困，梁山成为金三角毒品经云南贩运至四川的重要通道。寨子里的人倘若病了， 又或是孩子受了惊吓，必要先请寨子里的毕魔看看。45岁的喜德县洛哈乡毕魔沙马什体就常被请去做驱鬼招魂的法事。在村子里，对那些吸毒和艾滋病的人，沙马什体用自己的办法教育和宣传。吸毒和艾滋病是伤害人的，是不拿刀子杀人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死。沙马什体的法术是太爷沙马尼古教的，很多孩子就跟着太爷学了，天天都跟着走。太爷到别人家做仪式，太爷说什么，孩子们就跟着说什么。唱歌一样的，太爷不唱完，孩子有就不能睡。一个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因吸毒、因艾滋病死去，村与村几乎每天发生死人的事。一年一年，他们和所有的大凉山民一样，在不知晓的情况下开始接触毒品，最后又无知地感染上艾滋病毒，又不断发展。一个个家庭没了，老人没了，孩子无人管，只能靠政府乡民。张贵刚深知大凉山被毒品带来的灾难，更知道大凉山在缉毒禁毒中的艰辛。现在，卢伟平正在追一个既贩毒又吸毒的罪犯。让张贵刚担心的是，一旦卢伟平进入凉山的村寨，会遭到不明真相的村民围攻。虽然四川和凉山缉毒警不顾生死战斗在第一线，但是多次遭到贩毒者的拼死较量，牺牲了多名缉毒警察，还包括女缉毒队员。生死在大凉山，这是每个缉毒警所面临的考验。此时，卢伟平发现吸毒和贩毒者被当地人称为双棍，是惹不起的毒鬼。卢伟平开车追击，双棍在云南通往大凉山的路口把毒品化整为零，隐藏在自己的贴身处，然后绑上胶带，再穿上内衣，套上外衣，直接从山区小道步行进入村里。山区的坡路，种植的橘子树带刺，周围的小道全是野棘刺，加上纵横交叉的树枝和竹林，双棍明白，这种充满棘刺的山路，只有他们能跑能躲，缉毒警再厉害，也没有这些山里人跑得快，只能望尘莫及。双棍曾多次携带毒品穿行山林之中，可这一次让卢伟平紧追不放。追了十多公里了，双棍干脆来了阴险的一招，把身上外衣一脱，只穿大裤衩子，光着膀子在林中跑，身上被拉动的橘枝和竹林反弹，在双棍身上划出一道道的血迹。 来呀，警察，在我身后跟紧，老子可是艾滋病毒患者，每根刺划破留下的血，再刺在你身上就传染。不怕死，你就是抓着我回家，你也是艾滋病人。 双棍叫嚷着， 不怕死就照老子的路线追，不追是孙子。 卢伟平听后还真迟疑了一下，他看到了前面一只只带血的刺从双棍身上的皮肤划过，特别是双棍开始发狂，两眼血淋淋地瞪着卢伟平，右手抓住一把带刺的橘枝，把自己的左臂划破，血印染红了枝头，然后猛地拉动树枝，像放箭似的弹出。带血的树枝在空中猛晃。 来呀，来呀，老子艾滋病，活不了多久，没关系。你呢？为什么非要抓一个要死的双棍毒鬼？ 卢伟平的确在脑海里闪了几秒，但没有再多想，果断地朝双棍奔跑的路线猛追，没有躲避反弹的树枝，也没有放慢脚步，反而更加有劲地钻林奔跑，而且大声呵斥： 站住，你跑不了，几根血枝想吓住我，艾滋病毒想吓住我，办不到，给我站住。 双棍给吓住了，在奔跑时摔倒，爬起来钻进一片竹林里，他想在林中隐藏，可是卢伟平飞身奔跑，他的上身胸前的手臂被血枝划破， 也在流血。双棍跑不动了，生死之间，他终于从身上拔出了一把长尖刀，挥着站在林中的空地，大声嚷道： 你放过我，给你十万，不，五十万。 没用的，卢伟平手握着枪，老老实实跟我走。 双棍拿着尖刀，趁卢伟平不注意，猛地朝他胸前刺来。卢伟平下意识躲闪，抓住一根竹枝侧身，把竹枝放倒，在反弹的瞬间正巧打在双棍的脸上，只见他哎呀一声倒在地上，手上的尖刀也飞出好远。卢伟平快速扑上前压住双棍，正要给他戴手铐，双棍挣扎着朝卢伟平手臂上咬了一口，牙印很深。卢伟平飞起重拳打在他头上，忍着疼痛终于给双棍戴上了手铐。卢伟平累得大口喘着气，一屁股坐在了竹林边上。再看看手上那口被双棍咬的牙印，还有上身被刺反滑的血痕，他知道自己有可能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卢伟平撕开衬衣，由条布绑紧划破的手臂，这才累得掏出手枪朝天空打了两枪。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张贵刚和费新龙听到了枪声，几乎和大凉山的缉毒警同时赶到那片马家铺竹林里，首先把双棍押到了审讯室，进行了仔细盘查和追问。双棍是在大凉山的秘密贩毒成员，他的货品直接从孔大力那里分配。最重要的一点，双棍参与了台湾人蔡文斌的冰毒运输，知道一些蔡文斌的情况。交代蔡文斌的马仔刘玄常在厦门南口一带活动，所有审讯后获得的每一个信息都由张贵刚发给了信息指挥中心的童雪彤。然而卢伟平在简单的包扎了被双棍咬的手后，本想和张贵刚继续追查蔡文斌制毒贩毒的下落，但他随后却浑身发烧，而且越来越重，经医院抽血化验检查，感染上了艾滋病毒。王建义得知这个情况后，紧急派出直升机，由陈新才驾机，带着警察医院汪建华医生飞往凉山，在第一时间接上卢伟平，把他送往专门的艾滋病防治医院。通知卢伟平的家人，一定要全力治好我们这位一线的缉毒英雄。王建义对史继健说，他可是面对一个有艾滋病毒的毒贩，是用生命去缉毒，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他没有迟疑过，一追就是20公里啊。对于这样的缉毒英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好。上直升机前，张贵刚走到病床前，紧紧握住卢伟平的手，含着泪水深情地说，这段时间你太累了，从打洛河受伤，又在凉山感染病毒，你总是那么拼命，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对不起。哎，别说了，我死不了，就算染上也不要紧，有医生呢。卢伟平说，双棍背后还有一个吸毒贩毒的关系链条，都是地下秘密活动，对大凉山地区的山民危害太大，有多少家庭因为吸毒或得上艾滋病都没了，我们要清查到底啊。我们已经和凉山缉毒大队做了安排，你反映的情况已经上报总部了，王主任根据我们侦查的情报给四川省局下达了详细的缉毒禁毒计划，在大凉山要坚持持久战，从根上清除。张贵刚正说着，汪建华和费新龙走了进来，招呼卢伟平上车。 快上车吧，直升机在大操场等着呢。 汪建华说着，把卢伟平扶起，走上了费新龙的越野车。梁山缉毒警在大操场站队护送卢伟平上直升机。汪建华和另一位护士照看着卢伟平，他们上了直升机。飞行员陈新才透过舷窗朝张桂刚和梁山列队的缉毒警察敬礼，随后直升机升空朝南方飞去。张桂刚和费新龙朝着远去的直升机敬礼，目光久久地望着进入云层的直升机，不愿离开。他们的心里牵挂着战友的病情。电话响起好一会儿，张桂刚的情绪和注意力还在那架直升机上。费新龙拍了下张桂刚：“ 哎，有电话呼叫。”“ 动摇动摇，听见请回答。”“ 动摇在，请讲。” 蔡文斌真实身份查清，1958年4月生于台湾省高雄市，现为台湾高雄船舶运输公司副总经理，长期在厦门从事非法制毒和贩毒。他的助手刘璇在4小时前已飞抵西安，正在与西安某大学已离休的化学教授陈鹏接触。我们已经通报了西安缉毒大队，你和费新龙火速赶往西安，必须在明天11点前抓捕刘璇。 接着童雪彤给张桂刚发来一组资料信息，像一张图，把几个重要嫌疑人物连在了一起，似乎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其中的合作态势。在重庆抓获的代号金星，最终招出他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直接受缅甸军歌帮英敏指挥，运输毒品从重庆走长江入海，还有与蔡文斌密谋制造混合冰毒，从厦门到台湾，再扩大到东南亚。而孔大力招供的一些信息，有些与代号金星重叠，同时牵扯到蔡文斌，但他又有一条单线，效忠于缅甸佤邦。张桂刚把一个个人串联起来，在纸上画出背后的重要嫌疑人蔡文斌，对身边的费新龙分析道：“新龙啊，眼前有代号金星和孔大力都交代了同一个人，就是蔡文斌。这个人太危险了，是个制造冰毒的大拿。根据内线情报，蔡文斌的助手刘璇正在西安某大学，我判断肯定与制毒秘密配方有关。王主任命令我们必须在明天上午11点前抓捕刘璇。 开车来不及了，只能坐飞机啊，陈新才的直升机刚走。 我算了下，开车到西安最快也得9个小时。 张桂刚的话音还未落，只见梁山缉毒队长贺成才迎了上来，把两张飞机票递给张桂刚。 总部王主任亲自给四川公安厅打了电话，为你们买了两张从西昌到西安的飞机票，还有2小时就要起飞了。 贺成才边说边打开车门：“ 快上车吧，我送你们到机场。”“ 啊，太好了，还是王建义主任想的周到啊。”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上，张璐采访了本书的责编刘晓辉。 环环相扣，坏人到底是谁？因为它里头有卧底嘛，有很多这个生死卧底，有献出生命的。它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它是有情节的，它其实就是一部看电视连续剧的感觉。啊，大概29个章节哈，因为这个禁毒和缉毒工作的它这个保密性，所以我们这里边的人物呢都是化名，但是所有的事迹全是陈实老师也是作者在一线采访事实。就这本书也引起了影视公司的关注，那还不是一家关注，就据我所知，香港的是比较大的这个公司就特别关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拂晓，